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零六分啊，来到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天又要跟大家说说这一出好戏啊， 哎， 不是说那电影，说一跟电影有关的事情。 嗯， 今天我们的微信推送来的比较及时啊，也不堵车，大家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先看一眼。 嗯， 今天我们的标题叫做。那个电影票的那事儿啊，您怎么看？ 哎，对，就是这微信推送，你要不喜欢，也不能退。 哎， 不让退， 点题了啊！ 哎、 啊，什么事儿他不喜欢就能退呢？你比如说，我买了一个这个飞机票，是吧？ 嗯， 不是说不喜欢啊，那到时候没时间去了、嗯、啊，那目的地了，我退票， 嗯、 哎，是吧？火车票， 火车票 能退吧？ 能退， 哎。包括后来我们知道前两年这个像汽车大巴的票也能退， 也能退， 是吧？ 对呀、 啊，哎、嗯，有一些票呢，它好像就退不了。 哦， 哎， 比如说就是这个电影票， 电影票 是吧？ 嗯， 那当然了，你电影演完了，你想退，谁给你退？ 你一般都是这么跟人找茬的，演看完了你退、啊。 也是，火车那趟过去了，人也不给你退啊，是吧？一样。 火车一般来说我们会遇到这样一现象，现在高铁票呢都是说，如果你错过了这趟列车，赶紧去窗口改签。 嗯， 对不对？ 这个 可以改签， 这什么也是可以改的， 对吧？ 就是说，对，如果是还没到时间的话， 嗯， 你在这个互联网上也是可以进行， 可以对你提前，或者说你刚好错过那一刹那，你可以改， 也可以去改。 但是电影票这个事儿，好像我们一直都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好像、 嗯、 是吧？或者说人家是、不成文的一个规定，一个规矩、 嗯， 就是这电影票卖给你了，你就没处退去， 默许了， 哎，默许了， 你买了你就看， 嗯、 啊、 嗯。仿佛啊，不是我没有看到过哪个地方有明确的标志，但是呢、 哦、 好像就有一个概念，就跟那个什么有些窗口似的说、 嗯、 一经售出概不负责， 负责是吧？ 概不负责，概不退换、 哦、 是吧、 嗯、 一般来说电影票是这样的，从小到大我们都是有这个经验的，可是你说这人他怎么能没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意外呢？你说我买了票我没时间看了，有没有吗、 嗯、 这个是经常发生的， 嗯， 经常会有，嗯，这个赵亮你说你约了一个人是吧，看电影 啊, 啊， 关系特好。 后来到门口一看，写着同行莫入。 但是发现啊，就到时候你可能没有这个时间， 嗯， 或者你就有急事儿， 嗯， 那就赵亮突然台里让他哎前线采访， 哎， 没办法， 没办法， 看不成电影、 嗯， 这时候你怎么处理这票？ 嗯， 一般情况下咱们处理，说说自己的经验。 嗯， 第一，我提示一下，转让给我呀。 哦。 不是转让送给我啊，你转让给我不会掏钱的是吧？ 看咱俩这关系，我9.9那个我送给你， 送给我，送给别人，这是肯定是第一个想法， 对 对, 对吧？ 对, 对, 对， 赶紧找一个熟人，找一朋友说，哎，我去不了了、 嗯， 而且还得身边的人，你不能到时候你让人家跑20公里，你跑来拿票对吧？不合适、 嗯， 你肯定找一熟人把这票给、 啊。你说这我想起来，我有好几回都是这种情况，就是网上买的票， 嗯， 然后呢， 网上买票一般都是在。没有取票的情况下， 对，这样其实是挺好的，就是 把那码 对 给人家， 但是他也得是指定那个电影院了，你也没有办法说是跨影院了， 对， 嗯， 这个是第一个处理的方法，还有没有？ 就算了呗， 算了，让这票作废了， 对对对，只能是这样， 这可惜也就可惜了， 哎、啊， 你别说9块钱，你现在买不到这票， 啊、 你基本上都是买的是30块钱以上的， 嗯， 40-50块钱的经常有， 对， 或者你买了一个 VIP， 所以就我这守财奴肯定看，下刀子我都去。不存在退改签的问题。 刚才说了啊， 啊， 台里有一任务给你，完成这任务奖金。 大于大于 高于这个， 高于 这个、 啊， 这有可能啊。就是大家等会儿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啊、 就你看不了、嗯，然后你把这票送人或者让他作废。 嗯， 甚至我还看到有一种说法， 我是真没有遇到过啊。 啊， 说有人在朋友圈或者是这个其他的社交平台上， 嗯， 说我转让这票了， 说转让啊啊。转让 真有这样的吗？ 啊， 不是我 九块九累不累？ 我说了嘛，有可能买的 VIP 呢， 哦， 对吧？ 对， 百十块钱、 嗯、 是不是有转让的？ 嗯、 我没有见过啊，各位可以来说说自己、嗯、是不是有这种经历，看到过朋友这么干。 嗯， 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为了就是这个票他买了，不能砸手上是吧？ 嗯， 那就处理的有方法给他变通一下吧。 正常。 但是这个我们知道，电影票到目前为止、 嗯， 我反正没有经历过可以退还可以改签的。这样的经历、 嗯、退这个我似乎好像还听说过啊，有退 票， 但我自己从来没退过。改签这个真没听说过啊，这个退改签这电影这很少发生。 但是我们要说的这件事情、 啊、 上个月啊，可能不少关心这件事情的朋友已经早就了解到消息，在9月18号的时候、 嗯、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公布了这么一则通知，这个通知的标题叫做关于电影票退改签规定的通知。 嗯， 他要求电影市场各个有关的经营主体要制定改进完善电影票的退改签工作的实施方案，并且要付诸实施，尽快付诸实施。 哦， 上个月的18号啊、 哎、 这也就是说啊、嗯、大家伙儿原来没有想到过，或者说你想到过也没有办法就实现的这件事情、 嗯、 就是买电影票可以退可以改签，以后就可以跟火车票啊飞机票这样的一些政策相类似了。 嗯，相类似。 嗯， 这个但是 是不是个好事？ 当然是好事了。那你这个就是首先、这个、 以后你也不用为难说我给不给你钱了、嗯、是吧、嗯、你给我那票、嗯、 公布这个事儿的是电影发行放映协会是吧？ 对 对，他还是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组织 啊、嗯、那他还是一个就是公约。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还没有形成法律条文， 这是不 是 这个意思？ 嗯嗯、 啊、 这件事情呢咱们一会儿再说啊。 嗯，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通知当中明确规定了一些具体的做法， 嗯， 看看大家是不是在影院当中都看到了。 好， 他规定各大影院应当在他的大堂售票的地方， 嗯， 应该醒目的位置上公示购票退改签的须知、 嗯、哦， 而且应该明确是否同意退改签或者是什么情况下允许退改签。 嗯， 对于这个同意退改签的应当明确退改签服务流程和服务电话，就是这个要求比较细了。 嗯，嗯， 不是说你说我们已经有了政策了就行了、 啊、 你必须要明示， 或者就假装不知道啊，就是不写。 对对，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跟大家要好好讨论一下了、 嗯、 已经过了大半个月了吧。 大半月还真是啊、 嗯、 是9月18号公布的。 对、 啊、 而且说了里面是要尽快付诸实施。 嗯， 尽快的付诸实施，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各大影院已经有了这样的政策？ 嗯， 各位在一个国庆假期里面可能看电影的朋友也不少嘛。 嗯， 有没有成功退改签的经验？ 哎呀，好， 有没有 看看有没有这个付诸实施的？ 真是啊，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关键啊。 嗯， 原来花了冤枉钱的，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借这个东风，我们以后可以理顺这个市场了？ 哎， 这个做法是不是就能够实施？ 嗯， 哎， 好啊，今天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是听听各位啊，您有没有想要退改签电影票的啊、 嗯？ 以前找张帆找不着，现在仍然找不着啊！ 你找我干嘛使啊？ 这他爱看电影嘛，是吧？这个大伙儿不看的全给、 啊、全给我，全转让给我是吧？ 但是现在咱这有地方说理了，是吧？ 嗯， 这个行业已经要求了啊。这个电影票一定要明确，退改签的这个服务要尽快的出台，必须得有细节，得出现了、 嗯、 啊。 嗯，那么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经历，或者你有对这个事情有话要说啊，你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留言给我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好好来说说这个电影票的退改签，您怎么看？刚才说到这个关于退改签这件事情呢，其实有很多的里面有很多门道啊，咱们是一点一点听说的。关于退改签这件事情在上个月发布之后呢，其实各方的说法都不太一样。 嗯， 你想啊，这件事情对谁是最有好处的？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买了电影票但是容易错过这个时机去看，或者就不想看了， 还是对广大消费者有好处吧， 对吧？ 是吧，这个给了你这个反悔的机会是吧？ 嗯，就是 后悔了，减少损失，对吧？ 止损。 哎，你比如说你这个买完之后一下子要求你出差，那你没办法了， 嗯， 是吧？那您就只能你短时间内找不到人，那只能就是废掉了，是吧？ 嗯， 那当然了，你那邻座的那人高兴了，一人占俩座，是吧？但是他 你也有这种经历，就是坐在电影院的时候， 啊、 你就 祈祷祈祷旁边不要来人了、啊、那人他错过了。 对以后有退改签之后这好事就没了，尤其那种爆款电影的时候啊、嗯、嘿，你 就是一票难求， 对， 是吧？但是你还是由于自己的关系没有办法去看。 对，嗯，就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尤其是啊，就是说当大家有了这个意识，你比如说你现在这飞机票、嗯、火车票是吧、嗯嗯、它有时候它不一定比这个电影票贵呢，你说是不是？那电影很，那厉害电影也挺贵呢，100多200多的也有啊。 不是啊，你还是就是出远门少，你走都近，那火车票便宜。 这个有这个意识是吧、嗯、坐火车坐飞机坐不上了或者有什么情况了，我有这意识，我知道去退，我也知道去哪儿退，我也知道怎么退。 嗯， 那电影票这个事儿我觉得确实它得需要一段时间就大家形成这种意识。 那么到底这个意识或者说这种做法是不是从上个月公布这样一个通知开始就已经付诸实施了呢？ 嗯， 我们来听一听来自影院方面的说法。我们今天为大家连线的专家呢是咱们这个北京电影协会的副会长啊、嗯、也是咱们北京新影联影业的总经理贺文进先生。那么他在我们提到的这些问题当中是如何作答的，我们先来听一听关于这个事情实施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各家影院都已经开始铺开这个工作了、 嗯、 我们来听一听贺总是怎么说。电影票退改签的这个事儿，咱们的院线目前有这样的规定吗？是怎么做的？ 我们的院线每个影院都不太一样，就是有的呢是有了，有的呢是在等一些配套的一些更详细的政策出来，所以每个影院的情况呢不太一样。这个退改签呢，首先它是一个更便于观众的一个制度，买票退票。现在影院呢有的是没有退票的设置，是因为出于它的这个自我的保护，因为之前有过类似的情况，就是有的片子啊，可能是一些营销手段，是吧？它可能会有一些退票，一旦成为大量退票的时候，那对影院呢，影院经营呢，它会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就是有些营销手段，关于退票这个现象，是不是某一些个别的影片作假的现象？ 这个我不好直接说它是不是在作假啊，但是它一旦它有大量的退票的时候，那影院它是一个很直接的损失啊。这种情况呢，之前有过。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电影协会的副会长、 嗯、 北京新影联影业的总经理贺文进先生的回答，在各个影院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嗯、 包括一个院线当中，这是我开始没有想到的。其实我们还是开始想少了一步，就是每个影院它有不同的经营的方式， 哎， 它可能就会做法不同。 所以你都这么规定，你可能这个想当然了，人家这有的有、这个、 是不是一个标准就可以是吧？ 哎， 这个 人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啊。 对， 你刚才问这个，我觉得哎，你再解释解释，你为什么说还有这种 作假的现象？这个事情我觉得刚才是由于贺总的这个他的回答当中说到了，说以前遇到过一些事情，就是这个叫、 嗯、 用退改签的这种方式，或者说用退票的方式， 嗯， 来促使一部电影刷票、 嗯， 或者说他占领市场。那么这件事情呢，可能也是大家开始没有想到过的。前两年咱们就说到过有一些叫锁场， 锁场，哎， 我买一张电影票、嗯、 对， 你这个影厅里面啊，即使这片子不好， 嗯， 它就有可能被我锁定了， 嗯， 我锁定了以后你就不能不排片， 嗯， 那么这个排片呢就有可能就是说排片嘛，我不是说每个座位都要报告给这个发行方、 嗯、 我一看啊，说这个排片排成什么呢，一个影厅我已经排了这部电影， 嗯， 那么这一个影厅的所有座位基本上都可以算作是，虽然它没有最后实际统计的票房， 嗯， 但是它已经是预排片的情况占领了整个一个影厅、 嗯、 那么如果多几个影厅的话，它是不是就可以看到一个现象，虽然是个假象啊，看到说这个影城里面排了十个影厅都排了这部电影， 对，就是排片量上去了啊。但是呢其实它就是就好比说吧，我想支持我这个这个偶像是吧、 嗯嗯、 我买十张票，但是这十张票买的缺德，我没买在一起是吧，我分别买了十个厅， 对，有可能、嗯、 这样他就是十个厅他必须都得上这部电影， 然后再怎么办呢、 啊、 我们接下来就要说到的这个关于退票在这里面有猫腻了， 嗯， 它其实就是一个假买票， 假买票 真退票， 哎， 那么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关于这一件事情呢，就是叫做恶意刷票的现象啊。事实上我们可能都听说过，就是它导致影片在预售阶段虚假的购票，然后粉饰那个预售的数据，制造票房大卖的一个假象，影响到、 嗯 这部影片在各个影院的排片， 嗯， 等到这个排片占比冲高之后，然后再把票退掉， 退了，对、 全退了，退了以后人家不损失啊、嗯、但是你看这个片子的排片的情况这么乐观，是不是就影响到观众了？ 对， 一看哦，人家这片子卖出去，你看预售啊，预售都卖出去几个亿了， 嗯， 那怎么能不是好片子呢？ 嗯， 你立刻就被蛊惑了。 嗯，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证明一下，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部电影叫《后来的我们》。 哦， 是一个疑似事件啊，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最终的一个定论，但在上映的时候就闹出过这么一个叫做刷票的一个新闻。 嗯， 嗯， 当时统计的数字是这部电影的总预售票房高达1亿2千万、 嗯、 预售票房还没有开始， 对 啊，预卖出去的钱、 嗯、 它进入了中国电影史上预售票房的前十名， 嗯， 多好的一个就是态势啊， 对， 就来了这样高的预售成绩呢，让影院经理都对这部电影是充满了信心、嗯、 哎， 当时还是一个处女作啊、哦， 是是是， 嗯嗯，然后就开始调整拍片。一开始，比如说张亮是这家影城经理、 嗯， 他其实不太看好这电影的， 嗯， 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们同行的这几家影城的经理都纷纷很看好这部电影，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数据，卖了1亿2千万了， 嗯， 要正式开始之后还不卖个10亿啊， 嗯， 是不是？ 是， 你是不是受到影响了？ 嗯、 你也会调整你影城的对这部片子的拍片。 拍片，哎， 那么到了上映第一天呢，我们看到这部电影的排座占比是48.4%，场次占比44%。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 嗯、 就是当时这几天，就是第一天嘛，这部电影上的第一天，整个电影市场有50%的排片是给了他。 嗯， 你想象更高，就十几部电影在竞争的时候， 所以他 一半都是他的， 所以他必然也会相对来说就是带着这个票房。如果他没有那么多排片，也就会少很多票房。 是，那么。与此同时出现的什么现象呢？首映的当天就出现了叫诡异的退预售票的事件。 嗯 啊，截止到4月28号的上映当天呢，我们看到某一家平台上出现的疑似恶意刷票，就是退票数量达到38万张。 哎呦， 占了票房的，我看了一下，如果刚才说票房是一亿两千万的话，这零头全没了，1300万左右，全是这个。 嗯， 全是退了票的， 嗯， 那占到当时总票房2.8亿的4.6%。这些恶意刷票订单普遍集中在，特惠票， 哦， 就是19.9块啊这样的、 哎。 另外呢，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平台，它也是有，我们刚才说了嘛，现在的平台大家可以数得出来是猫眼啊、淘票票啊，对吧？这几家比较主要的， 嗯、 淘票票据说当时有20000张，超过20000张的退票， 嗯， 那你说这个退票是不是会影响到这个电影市场正常的秩序？ 它肯定会影响啊，但是我就是很吐槽一点哈、 嗯、 你假如说咱们就现在预设一个， 嗯， 确实有某家公司是吧，就是要这个刷这票，太抠了，买19.9块的你还退，对不对？你买了19.9块，你把场锁了，然后我们买的是好几十的，这个 人家是10000多张20000张啊，你这19块9 你少点退嘛。这太抠了啊，我觉得这确实啊，就是这个，就是你要求退改签的这个呀，你也得考虑到这种情况是吧，你这个制度设计的时候它前面有这个前车之鉴了，你得把它这个漏洞你得弥补了、 嗯、 就假如说它这么操作的话，你怎么样去防范他这种恶意竞争的行为？ 那你知道怎么防范这样的行为呢？有人就提出来这样一个方法了。 嗯， 就在前几天，我们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有一个这样的文章，当时说了，说这个电影票的退改签啊，是不是可以适用实名制？ 实名制， 说到点子上了吧？ 哎， 你看啊，我们刚才说为什么飞机票、高铁票这样的票好退， 嗯， 或者退了它不会引发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作假的现象， 嗯， 不会有扰乱秩序的现象， 嗯， 实名制是不是就可以防范了呢？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文章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办理退改签的时候要求实名登记，这样一来呢势必就大大提高别有用心的人刷票退票的操作成本。 嗯，对，实名制。实名制会有什么问题吗？现在想一想它会带来哪些 隐私 啊？对呀、啊， 是吧？ 负面的这个情况 啊，你看了哪场电影？这谁都知道 啊。完了，你跟谁一块看呢？挨着这座儿，他也都知道。 这是你想的。 哎，我觉得拍小片的啊，这位朋友说的特别好哈、啊。他首先说他的这个在微信里买的票， 嗯， 有的是可以退票的，早就可以退了。他说，但不是全部影院，就是分不同的影院的啊。他说呢，我有几次买完票实在赶不过去，直接退了票了重新买，但是有一些小的影厅就不行了，看不了就废了。然后他提了一建议，他说其实只要能改签就行，真想看的电影你改什么时候你都会去看的呀，是吧？他说原来有这个某一个院线的卡，他觉得那种模式挺好的，是吧？先存钱到想看了的时候， 嗯， 直接买完了还有折扣，是吧、 嗯、 这个确实是这个，有的是院线这种，有的是直接影院会有这种促销。 嗯， 但我觉得如果说退票的这个 会带来这样的风险，那么改签它这就你刚才说这种恶意刷票的风险会小很多，是吧？就是你就是反正你 买了反正你钱在哪儿， 对对，你不看这个看别的， 不看这趟看下一趟， 哎，对， 跟火车一样， 哎，是了啊。我觉得改签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嗯，听听朋友们怎么说啊，这个说态度的也有，说自己经历的也有。 嗯， 这位朋友名字实在念不出来了，叫您花脸怎么样？ 哦，花脸 啊，这花是一花脸吗？ 啊， 名字就是一道杠啊， 一啊， 他说了啊，他说这件事情肯定是利大于弊， 哎， 促进消费多元化，也不可避免浪费资源，无谓消耗。 嗯， 也就是说，他利和弊都说出来了，但是他仍然认为利是大于弊， 大于弊 啊。思文说，经历啊，说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有。提啊、没有， 嗯， 他说我有提前去看， 嗯，这我没太看明白， 啊、没有买票 啊， 提前去看看，看完电影，嗯、 再买票，都熟了，跟电影院的人都熟了啊。像您这种看电影不用花钱的，我们不算 哦，这个是特例是吧？ 不算在这个范围。 我们看一下松田亚马怎么说啊？他说、别提电影票啊、曾经错过一次啊，还是日思夜想的这个片子 啊， 退了不值，转了没人去 啊， 小众电影啊。 嗯， 后来再看就是在网上看了。 哦，嘿，他要不说小众电影，我就猜《阿凡达》了，是吧？这叹气嘛，太贵。 旁观者说了啊，退票的经历我没有，我倒有被电影院清退出来的经历。 哟，这不退票退人呢？怎么？ 我们听听怎么回事啊？ 啊， 说大概是在2010年前后，那个时候网络售票还几乎没有普及，跟一个朋友先去。在电影院门口买了票啊，进了影厅之后呢，只有两个人，在开演前大概还有五分钟左右的时候，影院的工作人员就进来了，手上拿了一个文件说，有规定啊，一场电影如果只有观众三个人以下的，影院可以不放了，你们出去吧。 哎呦， 出去，这是10年的事情了，10年他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儿，而且后来是这样，请他们出去以后把票给他们退了， 哦， 是这样退的票， 那也好不爽，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啊。他说那个时候他想啊，能够遵守制度，现在这个退改签制度都出来了，那影院是不是也还该遵守呢？ 他一说呀，我想起来我一个惨痛的经历呀、啊！哎呦，我这个经历太惨痛了啊！ 怎么回事？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我就打算下半段跟你好好说一说啊。 好， 这个还是在我常去的，我还是 VIP 呢，我这是还差点 IP 呀、 啊。我们听一听大家怎么说啊？关于这个电影票的退改签，您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是不是成功退改签过？另外呢，你对这件事到底怎么看？ 嗯、 我们在下半时段继续回来。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脑洞大开的环保 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现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奔耳边。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全球旅行记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元宝，安全才放心。 元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定损、理赔、维修一条龙，给你一享尽快好生活。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那么在一些医院的这个附近啊，受就诊车多的影响啊，有一些路段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咱们来关注一下。协和医院东单北大街北向南、金鱼胡同东西双向、东单三条西向东都是车多路段，同仁医院东郊民巷东西双向、大华路南向北以及台机场大街南向北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儿童医院月坛南街西向东、南礼士路北向南、复兴门北大街的南北双向也是车多。另外，儿研所雅宝路东向西、秀水西街南北双向、日坛路南向北也都是行驶缓慢的路段啊。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扩大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天咱们说这个事儿有没有戏啊？这个事儿呢是在上个月18号，咱们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发布的关于电影票退改签的规定的通知。 嗯， 电影票的退改签，在前些年咱们是当成童话来讲的，是吧？我记得去年咱们好像聊过一回这事儿哈、啊 嗯， 是说有没有可能以后有这个退改签？没有想到这个政策出台的这么快哈、啊。 哎， 这个通知出来之后，已经有大半个月过去了。各位，在您的观影经历当中，是否有过退票的经历？电影票啊，千万别说火车票的事儿。这退票的经历是不是成功？另外，您对这件事情究竟怎么看？我发现这个大家都比我们成熟的多哈，好多朋友都是语重心长的说了说自己对这个行业的看法，对这个事件啊，对这个事件有很非常客观的理解。 对， 你看这个一这个朋友，我这向您道个歉，刚才说花脸不对啊，是一 头像是 你说 花脸、 嗯、 啊，哎， 一连起来真的是一道杠。眼睛不好啊，一这位朋友又补充了一句，他说我也认为从大局出发支持刚才赵亮说那个叫仅限改签、 哎、那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来拍小片的他提供的一个建议， 他说了啊，大家爱看电影的、嗯、偶有不巧 还是会另择他日或者赠与朋友也很好。 嗯， 这个就很多人有这个经历了， 嗯， 是吧？ 对。 那到底这个退改签这件事情，它是不是在未来的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就能成型？我们这样还是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我们听到的依然是北京电影协会的副会长，也是咱们北京新影联的总经理贺文进先生。关于未来是不是就是这么一个走向，我们听听他是如何回答。觉得退改签的政策是未来的一个走向吗？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趋势，我个人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增值的一个业务，也就是说你多了一个服务，这是一步一步的啊。第一步呢，先是有这个票务平台，对吧，是一个好事儿，观众可以在线选座，可以提前买票，甚至是可以在网上了解影片等等，这是一个挺好的一种方式。那下一步呢，可能我们会涉及到，那我想退票想换票，我觉得是一个在原来的基础上是一个增值的一个服务，对吧。这个增值呢，我觉得是一个趋势，也就是说能够满足消费者更多的需求，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呢，这好事的同时呢，不能以这个侵害其他经营方为负面的影响，它才能够长久吧。 听得出来刚才这个贺文金先生在说到这个关于这件事情它的影响的时候，其实他也很担心会有负面的影响。 嗯， 我们刚开始在上半时段说过，其中一个负面影响是说到了是不是有恶意刷票的可能。 嗯， 那么我们也给出了一个专家提出来的意见，是说建议用实名制来规范恶意刷票。 对， 这是一方面。另外他也说，这么大的这个事情啊，不能够说只是一纸通知，只是这一个标准就可以让所有的影院统一起来。 就是他刚才说，我们也在等相关的这个具体的一些条例啊、政策呀，在等待啊具体的出台。 那么具体这个政策，我们专家是如何看待这个具体的规划，应该是走什么样的一条路呢？ 嗯， 我们还是来听听他补充的说法。 我觉得一个是就是配套的制度规定，或者是甚至是电影出镜法里面的一些更详细的，在电影法里面体现的这些配套的措施能更好一些，啊，有这些保证，那这样呢，几方都能受益，观众更方便，影院的这个经营受到保证，片方的利益也能受到保证，这样比较好。 是什么样的配套您觉得能够更好的保护更多方的利益？ 就比如说吧，你的退票的成本应该有规定，比如说开场前多长时间，是当天还是说提前一天提前三天，这个退票是不一样的。如果当天或者是提前几天很短的时间，那这个时候你退票，人家影院已经排了这个场，也就意味着第一，其他的片子就少了一场，影院要想在这个票卖给别人也不可能了，这是有成本的。这是一个，就是从时间上从这个成本上应该有相应的更细的配套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各方的利益怎么都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体现。观众呢，是他是通过这个有退票的这种制度，这个观众的利益得到保证了，那影院的利益怎么能够得到保证？我觉得这些呢，要在这些条款里面、配套的这些政策里面，要做一个调研吧，更详细的一个调研。 那么是不是我们现在就在做这样一个类似于调研的工作？ 哎， 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刚才我们听到他在说关于这个退改签的时间啊，关于成本的问题，这让我们想到了火车票和机票其实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 对，我觉得真的可以去向他们取取经，是吧？ 就是你退票你是提前十天啊， 对， 五天呢、啊、当天啊，开车前的多少个小时啊，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就是退给你的那个百分比是不一样的。 这个增加退票费是吧，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啊。而且说你，我觉得这个其实它体现出一什么道理啊，就是你不能光想着剃头挑子一头热，是吧，你光觉得说哎我消费者合适了，那也不成。因为你要这个大家共同来， 你不能以损害他的利益，对吧？ 对， 你说这影院他已经排了一场了、白白浪费一场，你退了票。 对，因为你必须都得兼顾，都得考虑，是吧？这样才是能够体现这个政策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比较合理的，这个是很对的，是很科学的、 但是我也听说啊，在你遇到的事情当中，这个事儿刚好反过来啊。 哎呀， 你遇到的事情还是比较有戏剧性的， 嘿，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啊！ 有的时候在没有一个就是说相对客观公正的标准摆那儿的时候，就会遇到你说的这种现象。 对啊，这个刚才我是听到这个旁观者说了退人的经历嘛，是吧？还有朋友说了也有退人的情况嘛？我是哪位朋友啊？ 就是把人从 啊 电影院里给清退出来。 他就是按摩，他说呢，曾经经历过有一次退人的经历 啊， 具体时间地点忘了，反正是很久以前，当时听那一共五个人，电影直接开场了。结束之后每人退了一半钱，理由是因为人少没放广告。 哦，良心影厅啊。 你这 真厉害啊， 多好是吧？ 从来没有听说，我都不敢想象这事儿。 我先说说我这事儿，我还挺气愤的啊。 那这就结合他这事儿啊，就是他这事儿是夸了一下影厅啊，这确实是良心。你这事儿是没良心，不是？这事儿是他们确实做的有点过分，是吧？ 哎，我这个首先我是这个影院的 VIP 是吧，我这常去啊。后来呢，在这个网上买了一张票之后，忽然接到一电话，说先生您是不是买错票是吧？你买这票我们这场次是不对的啊，你买的不对， 保证不是诈骗电话是吧？ 肯定不是啊。然后我说啊，那就算了吧。我这当时我想人家说不对嘛，我就把这电话挂了。挂之后我想，哎，那不对不对，我怎么买到的呢？我就把电话打回去了。 反应真是很快。 我打回去之后我说怎么不对了是吧，我就想看这个电影，怎么不对了？然后他们才说实话，他说哎呀，我们这场取消了。 是他们的原因，他们自己取消了，然后打电话蒙你，说你买错了， 说让我换一场，直接让我换一场。我说为什么换？他说你买错了，我们这场没有。 后来你是跟他们又交涉了？ 我交涉了，我说人家这回行，那你跟你商量吧，说先生您看。 他知道露馅了， 哎，对了，说您看，您这个时间，您既然来了，您能不能看一个别的电影？我说我为什么要看别的电影？我偏要看这个电影。我说等了好长时间，就等这电影。 他们不知道你有名的杠精。 然后他又说了，行，那您既然非要看这个电影，您能不能换一个时间呢？我说我这一天没空，我就这点有空，我就来了。 这是事实嘛？你买电影票的时候，你肯定是找着自己能看电影。 是，要不然你就别卖我，你卖了你就怎么解决吧？哎，后来你看我这杠精，我还是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方式。 他 说 要给你换片子吗？ 没有。他说那个同时间还有一个 IMAX 厅的，要不然您受委屈，您看一看吧。我说。 升舱了， 那我说那我就受点委屈吧，就这么解决的啊。 这经常在飞机上发生这种事情， 是 就是你后面卖满了吗？卖超了。 对， 头等舱还有， 哎， 是不是升个舱？ 是，所以这个看电影升舱的这个经历啊，我觉得也挺特别的。但刚才不说，我还把这事儿忘了啊。但是说刚才这个咱们聊这个话题，说你得让各方满意，这个确实是，这政策就是最终它应该是有这个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政策。但是我觉得啊，这个是一个我们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也不等于说迟迟就不出台， 就是还得博弈是吧？ 对，就是你迟迟你不执行不履行，因为你这个你制度提前的制定啊，你很难把所有的情况都想到了， 清楚 是吧？ 对对， 你得在实践当中不断的去摸索，然后得有去调整的这样一个时间。你这老不开始，你以这不成熟为理由老不开始，那也不行，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呀，这个人家这个规定啊，是吧？这行业协会已经提出倡议了，对吧？这个通知已经下发了。到今天啊，已经快一个月了啊，还剩一周一个月了。 我们就来做这样的调研 啊， 看看各位是不是在你们所去的那个影城， 哎， 遇到了这个退改签的这件事情，你们是不是成功的退了改了啊？有没有朋友有这样的经历？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还是征求大家的意见。另外呢，说到刚才你说啊，这个事情一出来，大家都说好，要说好啊，这个角度不一样，好多人一个是说自己方便了，另外很多人我觉得更加的高屋建瓴啊，你知道人家说什么理由吗？人家说烂片以后没有市场了， 可以退了。 哎，为什么呢？对，可以退了。但是有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第一个反应是说，退票又不是说你看到一半它烂你就可以退，这是不对的，对吧？文化属性产品，这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退票的方式的。就是你不能说我看了一半我发现不好我退了。咱们原来说过这事儿。 是， 既然这个事情不可能，那如何来防止烂片？用退票的方法来防止烂片呢？他们说了，这个里面有门道啊。你看，如果是预售票的话。预售了周六周日的，周五就已经放了 啊， 周五口碑已经出来了，出来之后你一发现啊，你朋友都说了啊， 不好看， 对，你朋友说了不管用，你媳妇儿说最管用，媳妇儿说不好看，你媳妇儿提前看了，你绝对受影响，这个时候你想不想退票？只要有这样的退票大量产生的话，是不是这个烂片它就不能占领市场？ 那我跟媳妇儿说，你跟我一块儿看就好看了。你看得早就不好看了， 你说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它延缓了。是吧？这个烂片能够 对， 迅速占领市场的可能。 对，这个这个烂片也好啊，还是佳片也好啊， 嗯， 我觉得对于是否能够退改签这样的一个政策影响不大啊。你这个政策你应该是一视同仁，对所有电影都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机制。 是，但是刚才说这个口碑问题嘛， 啊， 是吧，嗯，啊，还有朋友在说啊， 盛伟，盛伟这是一也是杠精出身，我感觉啊，他说退票 跟你一个类型的， 他说退票基本上都是国产电影，外国电影有退票现象吗？ 当然也有，外国烂片 他说 也很多， 所以对我来说基本上没碰到过退票现象 啊，因为他只看那个外国电影， 他不看国产电影啊，要不说来抬杠来了嘛，是吧？哎，然后他说说到人少不放电影，我只遇到过一次，那就是我跟孩子花50块钱，包了场电影看啊，但是人家给您放了。人家给您播放这电影了， 对对对 啊，这个 还有这位叫 Jovi，是吧？ 嗯， 他说有过带孩子看 2D 动画电影，结果到了电影院呢，那个厅是 3D 的， 嗯， 就是他可能在买票的时候应该买的就是 2D 嘛，对吧？ 嗯， 他可能是这样意思。然后电影院呢，直接就把在网上买的票给退了现金了。 哦， 在网上买的啊，哦， 嗯。 那么说到这里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网上买的。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你在网上的影城的那个通道买，对吧？ 嗯， 在影院的 APP 里买， 嗯， 这是属于影院跟你直接交涉的。 嗯，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第三方平台， 对， 就是我们说的票务平台。这个票务平台呢，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票务平台啊，退下来更难。 嗯， 其实，在我们看到的这件事情发展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说这个通知出来之前啊，事实上有一些网站已经做了这样的退改签的制度。 哦， 就是在支持这个退改签的用户体验上呢，我们看到2016年的2月份，在淘票票，当时16年之前还不叫淘票票呢， 嗯， 当时就叫淘宝电影， 嗯， 后来升级叫淘票票了，它就增加了一个电影票的退票功能，但是这个特权是每个账号一个季度只能使用一次， 嗯，啊，一个季度只能退一张， 厉害吧？ 啊， 一季度就能用一回，那是特权， 哎，嗯， 而在这个。这件事情之前呢，猫眼呢也推出过一个退改签的功能，就是在线改签， 嗯， 不叫退啊， 嗯， 在线改签。它就是说在规定时间范围内，所有的它的电影用户在它那注册的，都可以在购票的影院任意更改观影场次以及电影。 嗯， 这是他们做过的事情啊。 对。 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出现，就是第三方和我们看到的影城的这个直接的买票就会有这么大的分别呢？哎，我们也来听一听贺文金先生怎么说。影院买的票好像是它是可以有退改签的这种政策的，但是在其他的平台上买的票，就第三方平台买的票，是不是这个难度就更大一些？ 因为在影院呢，直接操作就容易一些。比如说我去影院去退票，那直接和影院去售票的这个票房去沟通，可能就会直接一些。 嗯， 因为在票务在这个平台上面呢，它经过的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那第三方的权限、第三方的合约、怎么约定的，全都不一样，就没那么直接。 那这个问题您觉得它可以得到解决吗？ 我觉得是可以通过后面的协商啊、商业的条款啊、法律的条款，应该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对，但是现在呢有一个情况，就是你渠道和终端还有你的这个第三方平台，它是不是就谁强势谁弱势，现在就不好的现象呢，就会是如果形成一个垄断，一方特别强势，那有的终端影院方他没有办法，对吧？你提条件我没有办法拒绝，那这个时候就对长远不好。 刚才又听到了关于第三方平台啊，这个退票是不是比影院就是要难？ 嗯， 因为影城它跟用户之间，它只是就是我跟你是甲方乙方，对吧？ 嗯， 如果有了第三方平台的话，它会牵扯到三方甚至更多的方。 对， 那这样的话，它可能在手续上就会麻烦一点。 麻烦，那就不愿意给你退啊。 对，那还有啊，就是我们提到的有一些这个电影票的票价不一样， 哦， 就是你买到的票价不一样，到底是以什么样的这个票价退给你呢？ 啊， 哦，是吧？你买到的，我们说有票补的情况下，19块9的、9块9的都有。 嗯， 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各种纠纷，又如何来处理呢？ 嗯， 对吧？这也是问题。 张卫说了，说我那票那个第三方买的，然后电影院直接给退了，算上红包我还挣5块，你看看， 这是当年吧？ 当年 吧， 就是等于他在优惠的渠道买了之后，他去这个影院直接退了之后，那他等于还多收了钱了。 嗯，刚才还有朋友一直在说这个关于实名制的问题，有人也说现在是不是就是实名制啊？ 就是实名制啊， 但是不能认为现在就是 实名制，他只不过他能看见，但是呢，他不给你做规定，对吧？ 对， 哎， 实名制你看到了火车票和机票是怎么实名制的？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实名制，就是那种恶意退票的那种现象，也不一定就能给他杜绝。 他是说增加他的成本吗？ 对， 对不对？ 对，就是说你不能一个人就操作了， 就跟你现在在网上投票， 嗯，